岁月在替我们唱无怨无悔，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，嘿耶嘿，唱到自己流泪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三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，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，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，她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。 这首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》可以说用短短的几分钟唱尽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，它极像一部电影，所以在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相信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容易被感动。现在在听这首歌，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看过张学友的演唱会的朋友会觉得更加感动，因为他现在好像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必唱这首歌，而且每每唱到这首歌的环节，就是现场的摄像机会在观众席捕捉情侣，当镜头对着你大屏幕上出现你俩的时候，你们就得亲吻相拥，是不是很煽情？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，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《吻别》。 说过了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，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，你笑得越无邪，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，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，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，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一场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，我和你吻别在无言的情，让风刺笑我不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，

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 多谢。 如痴如假，如何狠狠这见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你知己。还盼你懂珍惜自己，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起我真的想你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，一生中最爱。 多谢，拜拜拜拜 ，thank you， 校长 ，thank you。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在一次现场演唱会所翻唱的老歌《一生中最爱》。说到陈奕迅的现场，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会说，除了唱功了得之外，他说笑话搞怪的这种表现也相当精彩。的确也如此，而且我觉得他好像乐此不疲。是不过提到他的演唱会，我想到更多的是2011年他请到王菲的那场演唱会。当他和王菲唱完那首《因为爱情》之后，他一下子表现的就像是一个大歌迷，上蹿下跳，兴奋得不得了，龇牙咧嘴，做各种各样的鬼脸，甚至还说我请到了王菲，我请到了王菲，不停地在重复。然后他还即兴地用《因为爱情》演唱了请到王菲怎么怎么样，大概有五六句歌词。那我在微博当中已经转了那个视频，你可以找出来看一看。另外在唱完所有的这些歌词之后，他还说了一句特别轻佻的话，以后我都要仰着头给别人说话了。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他和王菲所演唱的《因为爱情》。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，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。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 场2011年的北京演唱会，陈奕迅其实提前到北京，除了要彩排，然后去做一些适应的这种活动之外，他还约了王菲吃饭，他甚至大胆地邀请对方做自己的演唱嘉宾。当时王菲说：“你让我想想呗。”王菲就答应了陈奕迅说：“好吧，你放心，我会来的。”当时据说陈奕迅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其实两个人在前一天就到场馆里彩排了，王菲在彩排的时候就对陈奕迅说：“我演唱会是不说话的，你千万不要跟我讲太多话。”立马就点头说：“明白，知道了。”所以在开始唱到结束，他没有敢跟王菲说一句话，只是在这个王菲下台之后，他重新返台，兴奋得像个孩子。王菲细想想，这么多年来除了早期做过黎明、叶倩文包括草蜢的一些嘉宾之外，最近好像真的没有担当过谁的演唱会嘉宾，好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规矩，不请嘉宾也不做嘉宾。可是王菲她自己说过，如果只是为了噱头而没有任何音乐上的合作，才不请嘉宾，不要当嘉宾的。但是这次因为爱情真的是很好的作品，歌迷除了愿意听这个怎么说 CD 版的之外，就录音棚录出来的版本之外，其实也希望能够听到现场版本。可是我实在没有找到现场的版本，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CD 版。如果你想听现场，去我的微博 DJ 王平当中去找视频，那有非常完整的从演唱一直到结束陈奕迅耍宝都有。好，这个时间我想跟你继续来听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。 忽然间毫无缘故，再多的爱也不满足，想你的美梦想到迷糊，不知不觉让我中毒。忽然间很需要保护，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，假如你退出，我只是说假如。不是不明白，太想看清楚，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。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呵护，反而另一个吻也留不住。 起起伏伏，反正没

的最好的爱给你，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，没有预兆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有说过，如果有就让你自由， 这些演唱会现场的一些事情。这是来自五月天在现场演绎的温柔。我记得阿信在那次演唱会现场唱这首歌之前有说，你们带电话了吗？拿出来打给你们喜欢的人，我唱温柔给他听。然后感觉全世界的灯光都暗下，只剩下现场全场观众手机屏幕所发出来的温弱亮光，就好像是星星一样。那些亮光连接着的是现场的自己和喜欢的人。然后阿信就站在一束光中说，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朵花，那么我就会给你一朵花。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颗星星，那么我就会给你一颗星星。如果有一天 你对我说你要离开我，我想我不会强求，也不会再挽留，只因为我能给你最好最美也是最后的温柔。我想你听到我对你说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全部全部全部的自由。我想那天晚上如果真的有接通电话的话，那头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？感动，热泪盈眶。有多少人的电话有没有打通呢？会有遗憾吧。还有在漫长等待的那个过程当中，嘟嘟嘟嘟，那些盲音终于清醒了，他不会回来了，他是真的不再喜欢我了。突然觉得那一幕既浪漫又残忍，对不对？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。 嘴巴呼吸突然安静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突然好想 在这个城市里，有人收藏古玩，有人收藏美酒，还有人收藏照片。光阴的故事，收藏音乐和回忆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来自于现场版本的表演。那说到的自然是演唱会现场的一些事情。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，张国荣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 送给你有以后的一首，当然也都送给在座所有的朋友听。 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爱也真，我的情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清晰的一个吻已经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你有多深，我 之前有说过一段话，不过那场演唱会的实况录像里面说的是广东话，我大概根据普通话把它翻译过来，说的再白话一点。他说，首先我要再次谢谢所有来到红馆观看我这次演唱会的观众们，是你们让我有机会再次踏上这个舞台。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艺人，因为有你们那么多支持我的朋友，多谢大家。今晚是一个非常例外的晚上，多唱几首歌，但是在没唱之前，我希望大家听我讲以下一番话。为什么呢？ 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，因为我从开始唱歌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，我开演唱会也有好多次了，而且每一次我妈妈都会到现场同我分享我的快乐，但是每一次我都没有真真正正唱过一首歌给她听。我妈妈今晚也到了，妈咪，你怎么可以把我生得那么可爱，那么靓仔？妈咪，今天晚上我要送一首歌给你，同时这首歌也要送给另外一位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好重要的好朋友，就是你的干儿子。在我最失意的时候，境遇最差的时候，他可以借我他所有的心经，好几个月的心经帮助我去度过了那些难关，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唐先生。在这里我要将这一首歌送给我这两位挚爱的朋友和亲人，送给你们。以下这首歌当然也要送给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，如果你感兴趣，倒不妨在微博当中找到 DJ 王平，我也有转发这次演唱会现场的一个片段，就是他在说这段话的片段，来听他在演唱会现场所唱的《千千阙歌》。 茫茫仍是你，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水泪，期望可体恤兼见谅。未曾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。一瞬间，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。只好深深把这刻准遗忘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你这宵美丽，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。因你今晚共我顿感哀伤的漂亮，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。何年何月才又可感笑一样，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。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你绝笑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因你今晚共我烧起来，亦绝不可使我更得想。因我今晚共你唱，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。 这笑起来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，因你今晚到我唱，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笑美丽，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。因不知那天再共你唱， 哥哥张国荣的演唱会，不得不提我看过的2000年他在南京开的那场演唱会。那天南京的气温是-3°，还下着蒙蒙细雨。哥哥为了那场演唱会的完美和完整性，他毅然穿着非常单薄的演出服，光着脚丫，带给现场每位观众最棒的表演。可能是现场的歌迷也非常热情，而且来的人也很多，那么恶劣的天气下，所以哥哥没有想到居然在南京他还有那么多的歌迷，他非常感动。我记得在演唱会即快结束的时候，他有说，如果还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再来南京演唱歌曲给大家听。谁知道终成绝唱。正因为世事无常，所以我时常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，如果有什么事情想要做的话，就赶紧去做，千万不要留下任何遗憾。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是来自于哥哥的我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。我是王平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I am what I am，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，是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着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，我喜欢我，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，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，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 喜欢我，让它会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，我就是我。沙漠